佛陀教育之入门地藏经。一大圆满。 佛家的教学目的方针我们知道了，再要讲明的就是佛一生中所说法。佛说什么法？就是跟我们讲解宇宙人生的真相，后来学生将它记录下来，就是现在的经典。经典就是佛教的教科书， 大乘佛法启蒙的经典就是地藏经，亦是初学入门一年级的教科书。这层真实意在地藏经上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很明白，但是它不是用言语来讲的，它用放光来表示。 世尊在这个法会上一开始就大放光明，放无量的光明。经文上记载有 大圆满光明云、大慈悲光明云、大智慧光明云、大波野光明云、大三昧光明云，一直到大赞叹光明云。 这十句是表法的，不是只有十种，而是代表无量无边。因为中国人一般认为从一到十，十是一个圆满的数字，咁同《无量寿经》里面讲无量的意思完全相同。《无量寿经》上讲的无量，就是地藏经上讲的圆满。圆满讲了十个，咁无量呢只讲一个寿字。各位要知道，唔单止是无量寿啊，是一切都无量。一切无量中寿命是第一。各位试想下， 你有无量的田园、无量的金银财宝，如果没有寿命，谁去享受呢？所以净宗用一个字寿来代表一切无量，而地藏经里面就用十种光明云来代表。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，无尽的宇宙人生都跟我们讲明了。 佛到底依据什么跟我们讲经说法，跟我们讲明宇宙人生的真相？第一就是大圆满光明云。密宗讲的大圆满，就是显宗讲的真如自性。真如自性就是大圆满，真心第一二谛都是显示大圆满的意思。下面接着举出九种都是讲明大圆满。跟你讲慈悲，慈悲是圆满的。跟你讲智慧，智慧是圆满的。样样圆满，事事圆满，没有一样事情不圆满，咁就叫做大圆满。大圆满就是我哋自己嘅真如本性。佛系从呢个地方同我哋讲出无量无边嘅经典，话俾我哋知宇宙人生嘅真相。所讲嘅一切，全部都系我哋自己本来具足嘅，都系自己本有嘅。 因此，世尊四十九年所讲，冇讲到别人，完全系讲我哋自己。所以这个教育和一般教育的确不一样，是与我们自己切身相关的。 总而言之，释迦牟尼佛为一切众生说什么法呢？一句讲完，就是为我们讲大圆满法。世间人每日辛苦努力的工作，为的是什么？什么力量在这推动使他们勤苦工作早出晚归？我想大家都能够答出，是名利。利比名重重。假如今日一点好处都没有，一分钱都得不到，他肯不肯去做工呢？自然就懈怠了，提不起劲，不肯工作了。所以社会运作的动力根源就是利，其次就是名。佛菩萨既不爱名，亦不要利，他在十法界比我们更加辛苦，比我们更努力，在那里认真教学。这些是什么力量在推动呢？这个力量就是第二句讲的大慈悲光明云。各位想一想，做母亲的对于自己的仔女，特别是婴儿，照顾得无微不至，他为的是什么？他是为命，或是为利？他什么都不是。 是出自内心的爱护，这个爱心就叫做慈悲心。 佛对于一切众生大慈大悲，这种慈爱是平等的，是没有什么条件的。这个是一个无比强大的力量，永恒的在推动着诸佛菩萨，无止境的在十方世界教化无量无边的众生。 所以在大圆满光明云之后就讲出大慈悲光明云。我们学佛的人自己修行，亦劝导别人修行，那就是宏法利生，将佛法介绍给别人，推荐给别人，那是什么力量？亦是慈悲的动力，那才是真正的佛法。假如是为名去讲经，打自己的知名度，或为利，讲一部经要收几多钱，那就大错特错，完全不是佛法，根本同佛法的精神完全相违背。佛法自行，化他没有任何条件，佛法流通亦是这样。再看现代印的经书，往往印上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，这些是生意买卖，不是利生流通。人家送我佛书，我看看版权页，如果有这八个字，我就不看了。问我为什么不看？真善知识，为利益众生，必定不要版权，欢迎翻印，心量大，报恩慈济深切，心行相应的。他的言语文字只可以做后学参考。心量狭窄的，命里没有放低的人，怎能够写出好东西？怎能够讲出大圆满？那又何必浪费时间，浪费精力？慈悲要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，不能够感情用事。感情用事是迷，是错误的。所以佛门里面时常讲， 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。 这些是佛教化众生的两大原则。后来佛家又讲， 慈悲多祸害，方便出下流。 这些同正说啱啱相反，原因在哪里？如果失去理性，感情用事，那慈悲就是祸害，方便就是下流了。因此接着就讲智慧大圆满，大圆满的智慧流出大圆满的慈悲，智慧就是方便法，用种种不同的方法手段，加上大慈大悲的力量在推动，那只能够帮助无尽的众生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。第四句讲大波野光明云，圆满的波野。 波野和智慧的差别在哪里呢？大波野经常讲得很明白，波野无知，无所不知，无知是波野，无所不知是智慧。 换句说话讲，一个是体，一个是用。或者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这两个名词，我们的理解就能够更加清楚点。 能够讲明宇宙现象的这种智慧叫做智慧，能够断烦恼破无明的智慧叫做波野。波野智慧能断无明烦恼，称为根本智；能够解释宇宙万有现象，称为后得智。 各位要知道，后得智是从根本智里面生起来的。如果自己对于整个宇宙的大圆满你不能够彻底证得，怎能够讲得出来呢？修行人证得的是波野波罗蜜，好像中国的禅宗不是单讲六道里面的第五道禅定波罗蜜，而是讲波野波罗蜜。你看六祖慧能大师在坛经中就叫大家总念摩诃波野波罗蜜多，可见禅宗修的是波野，不单只是禅定。波野智慧，一个是讲智慧之体，一个是讲智慧之作用，一个是无知，一个是无所不知。各位一定要知道，只有无知的波野才能够断烦恼破无明，无明烦恼破尽了，就证得自性的大圆满，恢复自性本有的能力。它起作用就是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。智慧 波野的光明云，它含有这些这么深的意义。这两种智慧就是智慧和波野，都是前面教学目的所讲的无上正等正觉，亦就是究竟圆满的智慧。智慧是由哪里来的呢？是我们的本能，自性本具的，本有的，现在没了，去了哪里呢？佛陀我们说是我们自己迷失了，不是真的失去了，只要觉悟，智慧就恢复了。那要用什么方法来帮助我们破迷，恢复我们本性本具的圆满智慧？佛教给我们一个方法，禅定。在地藏经常称为大三昧光明云，三昧是梵语，翻作正受就是禅定的意思。佛法讲修行，修是修正，行是行为，就是将自己错误的行为修正。行为实在太多了，哪里讲得尽呢？所以佛法将无量的行为归纳为三大类。 一是身体所造作的身业行为，二是言语所造作的口业行为，三是起心动念意业行为。行为无论有多少，总不出这三个范围，所以叫做三业行为。思想错误了，见解错误了，说话错了，动作做错了，这些叫做错误的行为。将一切错误修正过来，才是修行。 三业行为的修正是要以心为主。禅宗讲修行要从根本修，什么是根本呢？心是根本，起心动念是根本，心静我们的缘行一定静，心不静就是想学也都学不切，很容易被人看穿的，所以要从心底修起。三昧就是心定。佛法讲行门是无量无边，有八万四千法门，法是方法，门是门道。这么多种方法，门道都是修定。千万不要以为只有禅宗只修定，其实哪个宗派不修定，只是不叫禅定就是了。 净土宗一心不乱就是禅定，教下修止观，止观就是禅。物宗里面三物相应，相应就是禅。由此可知，佛教宗派法门里面用的名称虽然不一样，实际上所讲的是同一回事。 所以说法门平等，殊途同归，并无高下。哪一种方法我用得好习惯，用得好自在，好顺利，我就用那个方法。佛法修学最要紧的就是一门深入，不要搞好多法门，法门多就会产生迷惑，反而不容易成就。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。三昧是佛家修学的枢纽，戒、定、慧三学，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，所以波野智慧是从禅定中生出来的。这个是自性本定，称为大三昧光明云。十种光明云前面一半是讲原理，后面一半是讲原则。原理就是佛说法根据的原理，我们讲出来了。后面讲原则，第一是大吉祥光明云。吉祥是什么意思？凡是我们本分应该得到，我得到了，那是吉祥；我不应该得的，我得到了，那就不吉祥。这个是吉祥的一般定义。它在这里的含义是非常之深，尽虚空偏法界，无论是理论，无论是现象，都是我们应该知道的。一切万事万物的受用，亦是我们应该要得到的，那称为大吉祥。例如 念佛一心想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西方极乐世界的依正庄严是你应该享受的。你如果是生到华藏世界，比卢遮那佛的依正庄严亦是你应该享受的。这个是吉祥的本意，在这个地方佛应机说法，亦就是最吉祥的。 佛说法第一绝对不违背真理，亦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，决定不能够违背。第二，还要适合众生的程度，假如不合程度，程度浅的讲得太深，他听不懂，那是妄言，那就不吉祥了。如果程度深的讲得太浅，他听起来没有味道，亦不吉祥。所以契机契理的说法是最吉祥的。佛没有白说，我们没有白听，真正得到真实利益，那是最吉祥，那是大吉祥，是圆满的吉祥。其次讲到福德，大吉祥是要契机契理，要适合众生的根基。我们现前大众念念不忘的，深深追求的，大概就是财富、智慧、健康、长寿，这些都是我们眼前希望得到的，这些是福德。如果佛不将这些东西给我们，要我们学佛，我们就会舍此而去。为什么呢？眼前想的都得不到了，讲来生来世得大福报太渺茫了，什么时候能够享受到啊？所以眼前的福利必定要能够得到，会不会相信将来有更大的福报，这样才讲得通呢？好像开花结果一样，现在花开得美好，我们只会相信将来果实一定结得好。如果现在花都不开，讲将来会结好果实，我们当然不会相信啦。所以吉祥之后一定是大福德。大福德怎么才能够得到呢？福德是果报，果之前一定要收因，收什么因得什么果报。佛教讲功德，功德和福德不一样，功德只是真实的。你看诸佛成佛之后，他还用100劫的时间专门去修福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没有福报不能度众生。一个人会说法，大家看他没有福就不会相信他。他如果说这个大福德是我修行得来的，别人见到好羡慕，自然就跟他学了。所以有智慧还要有福德，才能够度众生。 所谓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，戒定慧三学是属于功德，这个是佛法真正要教给我们的。修福修慧，福慧相修， 修行一定要有方法，方法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标准，我们要依靠一个标准，这个标准就是大皈依。大皈依不是平常讲的皈依佛、法、僧三宝，大皈依是皈依大圆满的自性，是圆满的自性三宝，最后是赞叹。赞叹实在讲就是教化众生，赞叹自性圆满的功德，赞叹自性无量的功德。 佛教教我们什么呢？就是教我们要证得圆满的自性。禅宗时常讲，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，本来面目就是大圆满的自性。佛法所教，佛法所学，皆以此为目标，以此为方向。 以上所讲的是依据地藏菩萨本愿经，经文开端世尊放光，光中包含无量无边的意趣，这里略略讲了十种，十是代表圆满的意思。这一段经文一般就很容易含糊笼统的念过，不清楚里面的密意。不单只是地藏经依此而讲，佛所讲无量无尽的经论， 冇一步唔系从大圆满流露而宣讲出嚟。所以前五句系大圆满嘅自性，后五句系自性嘅起用，亦就系大圆满嘅作用。呢啲系佛陀教学嘅依据。好似咁嘅经文喺大乘经典里面，佛时常讲，有时候用言语讲，有时候用放光嚟表示，我哋唔可以唔知道。知道呢啲，读经就会好有味道啦。 二，大乘圆满法，地藏、观音、文殊、普贤。 大乘佛法的修学次第是以四大菩萨作代表。 第一位是九华山的地藏菩萨，第二位是普陀山的观音菩萨，第三位是五台山的文殊菩萨，第四位是峨眉山的普贤菩萨。用四大菩萨来代表整个佛法。 地是大地，大地生长五谷杂粮养活我们，我们离开大地就不能够生存，地下的资源宝藏令我们的生活得到满足，所以佛就用大地比喻我们的心地。我们的心地是真正的大圆满，本来具足无量的慈悲、无量的智慧、无量的波野，乃至无量的吉祥、无量的福德。因此佛所说的一切经论冇一样唔系无量嘅，唔单止一切经都系大圆满，甚至每一部经字字都系大圆满。各位乜嘢时候能够睇得出呢个呢？咁就知道其味无穷噶啦。地藏经主要系同我哋讲，入佛门最初嘅修学方法就系孝亲尊师。 佛陀教育系师道。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，不孝父母怎会尊重师长？不尊重师长，不肯听老师的说话，老师再有学问再有能力亦没有办法传授给他。 所以尊师重道只能够成就学业。地藏菩萨本愿经是佛门的孝经，孝道就是大圆满的大根大本，一切圆满从这里开始，再将大圆满扩展提升。我们孝亲尊师，将孝敬发扬光大，孝敬一切众生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一切平等，孝敬虚空法界一切众生，那就是观音法门。所以观音是地藏的发扬光大，没有地藏哪里来观音？好像起楼一样，没有第一层哪里有第二层？观音是地藏的发扬光大，称为大慈大悲。孝慈不能够感情用事，一定要依止在理智的基础上，只能得到真实的受用，得到正面的好处。所以第三位菩萨就是文殊菩萨，代表智慧。 普贤菩萨代表实践，将孝敬慈悲智慧应用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由朝到晚对人对事对物能够从心所欲都不违背这个原则，就是普贤菩萨了。 谁是普贤？人人都是普贤。普贤法门是圆满的法门，所以花严经讲，不修普贤行就不能完成佛道。为什么呢？普贤是心心大圆满，愿愿大圆满，行行大圆满。如果这当中没有真实的智慧，普贤菩萨的大愿就不能圆满。四大菩萨表现此意，代表大乘圆满的佛法。所以要从地藏学孝敬，进而学习观音的大慈、文殊的大智、普贤的大愿大行。 佛法修学五大科目：一、三福。 佛说法是非常活泼的，是因人施教，没有定法的。佛的教法无论他怎么说法都离不开大圆满。换句话说，全部是从自性中流露出来，因此法门是真正的平等。就好像花严经常讲的主伴言用，一个为主，其他一切都是伴。如果我们以本师释迦牟尼佛为主，一切诸佛就是伴；以毗卢遮那为主，释迦牟尼佛就是伴；以阿弥陀佛为主，毗卢遮那佛亦是伴。任何一尊佛都可以做主，亦可以做伴，主伴圆融。 佛如是，菩萨亦都不例外。假如我们学佛以观世音菩萨为本尊，诸佛都是伴；以地藏菩萨为本尊，观音菩萨就是伴。佛的经典亦都是这样，我们以无量寿经为主，一切经都是伴；以金刚经为主，无量寿经是伴；花严、法花都是伴。 这样才看到它真正平等，真正的自在无碍。然后我们只能够讲教学的纲领。在法门中，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，都是赞叹这个法门是第一，讲这个法门第一，并不显示其他法门就是第二。这一点各位一定要搞清楚，自不知犯过失。犯什么过失呢？自赞毁他，这就犯了大忌，是错误的。在修学纲领上，好像观无量寿佛经的缘起中讲，慧提希夫人家庭遭遇了很大的变故，对于人间疾苦才真正体会到。咁至要求释迦牟尼佛讲， 这个世界实在太苦太没意思了，有没有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，更清凉的世界，而有没有造恶的世界呢？我真是好希望往生到那里去。 释迦牟尼佛非常慈悲，就将十方诸佛的世界以神力变现在他的面前，等他自己去观察选择。他实在亦不负释迦牟尼佛的期望，他选中了西方极乐世界，要求释迦牟尼佛教给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方法。佛在没有讲明方法之前，教他先修三种正业，并且告诉他，这三种正业是三世诸佛正业正因。这一句话非常重要，令我们明了三世一切诸佛，即是过去佛、现在佛、未来佛修行正果，都要以此三福为基础。咁就好似我哋起楼一样，无论起几高，起乜嘢款式，地基都系一样嘅。正业三福就系佛法共同嘅基础，一定要从呢个基础上建立，才能够成就一切佛法。呢个系非常非常重要嘅。